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17:25:25， 还行。 17:05，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AM927千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思农。 大家好，我是大佐。982呢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您不仅仅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步收看我们的直播呢，也可以收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官方合作直播平台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同样 你今天怎么了？你今天这么紧张是吗？ 因为我今天坐着两位气场太强大的人，搞得我有一点不会说话， 都把你吓哆嗦了。对，那今天呢，其实我们是请到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乐队，但是在介绍乐队之前呢， 还 要说一条广告。 对。 广告时间 啊，广告时间是不会紧张的啊。北京青年广播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即将开始，请您立即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以及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更多参赛详情还可以登录荔枝 FM APP 点击北京 FM 频道进行查询，一起加入我们吧。 没错， 燃烧吧， 如果好像拿到了这个冠军就可以加入到982的行列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主持节目。 We are family。 呵呵，那刚才今天我们也说了哈，我们今天是来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乐队，那这个乐队是谁呢？我们先通过一段视频去了解一下他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想所有的不愉快，所有的伤痛都会发生在昨天，在明天的时候，我们继续将带着生命中的那个信仰勇往直前。再次送给大家一首窒息乐队的新作品，名字叫做《告别前夜》。 我觉得至少我们四个人在一块儿走了这么多年，和我们自己的看待这个乐队的角度也有关系，因为我们希望把它做得更好、更职业化。然后身边有那么多朋友那个支持我们，太多的身边的朋友的那个支持和帮助，这个。所以才能支撑下来，光靠我们四个人是不太现实的，所以路还很长。我觉得有些小不幸，但是大体来说还很幸福。 窒息的过程是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就是它反映了这20年中国摇滚圈的这个变化。很多变化是非常极端的，很多变化是很多乐队可能都不太适应。 窒息乐队这20年，可以说他们真正推动和见证了这个中国摇滚乐飞速发展的，尤其是最近的十几年。 我当然首先希望他们乐队是越发展越好，出更多新的作品，然后更多精彩的演出，带动更多的新乐队，扶持更多的新乐队。 窒息是我的一个载体，是摇滚乐带给我人生所有的尊严和骄傲。 窒息是一个火车的一个坚强的一个轮子，支撑着整个中摇滚前进，而且是重要的一个轮子。 窒息绝对是一面旗帜，这个毋需质疑。 别打了，千万别打了，你们要打下了，那就太可怕了。再告别。 轨迹虽然没有那么直线，但是未知的东西才更让人期待吧。对我来说，其实打我刚加入窒息乐队的时候，我就觉得已经是我的所有了。我们四个人算是志同道合，大家现在一块玩已经玩了12-13年了，他已经完全的 融入到我的生活，我的血液。 我就问你热不热？ 我就问你这个手势代表了什么？ 这个手势代表了什么？我还真说不出来。 这个手势代表了爱。 行了，不要再拿我这个梗去开玩笑了哈。那我们刚刚也是在视频当中看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乐队哈，欢迎我们的窒息乐队， 欢迎 欢迎一下。哎，我们的镜头还没有切过去哈。来，再重新欢迎一下，掌声 欢迎我们的窒息乐 队。接下来我们窒息乐队的是这个主唱刘征老师和他们的吉他手寇征宇 老师。 对，那两位老师，我们刚才也是通过这个视频大概了解了一下你们的这个乐队，那能不能两位的这个角度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同时也介绍一下这个乐队？ 也没什么特别新鲜的，我们这是一个97年组建的乐队，然后主唱贝斯手刘征，我是吉他手寇征宇，然后还有一个吉他手叫吴鹏，鼓手叫吴刚，然后就是组建了一个重金属乐队，然后一眨眼就过了20年，也不知道为什么 过了20年。 对， 一眨眼过了20年时间， 整整二十年。 今年2017年是整整20年。 大佐，二十年现在出生了， 20年。 我们也还小呢， 你记不记得昨天咱们在 6岁就开始组乐队了，是不是？ 又是一波6岁组建乐 队 的人， 对。那其实我们其实也是想通过刚刚这个视频哈，了解到您这样一个热血霸气的一个摇滚乐队，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这个乐队的风格？因为可能大家会了解的是那种普通比较传统一点的那种， 传统类似的摇滚乐， 或者说比较流行、比较普遍一点的那种摇滚乐。但是对于金属这个，应该叫金属摇滚乐。 对，重金属。 对，对于重金属乐来讲，可能还会有很多人不了解。那两位能不能给我们大家科普一下？ 对，实际上重金属是一个根基很深的一种音乐形式，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从外形来说，比如像我这种就一身黑往长头发，在80年代初的时候，可能这是最标准的摇滚乐手的形象。 对对对。 其实在那个时候，大家所有的看到的摇滚乐手几乎都是重金属乐手，所以重金属音乐是很早就进入了中国的。 嗯， 就是大家一提到这个摇滚青年的这种概念，往往就直接想到是我这种形象， 长发。 对对， 长发。 但是经过这么多年之后，当然国内有很多各种风格都雨后春笋一般的， 对对， 然后大家那个范儿是吧，范儿也都不太一样了。 对， 但是像我们这种就属于 old school 的嘛，比较传统的这种。 但是其实一说到摇滚乐队，给我第一的印象还是这种最原始、最纯粹的这种风格，就是长发，然后那个吉他， 长发， 然后这个 很起范的那种。 对，其实这就是中国人第一印象对摇滚乐。 摇滚乐手的那个。 对，第一印象。然后重金属音乐，就是我们，但是国外有很多不同的理解。国外就有些地方认为摇滚乐和重金属是两个风格，但是普遍咱们认为是 摇滚乐下面的一个分支。 对，重金属是摇滚乐下面的一个风格，所以我们觉得这种音乐对于我们来说非常有力度。不同于其他的流行音乐啊，或者是一些抒情的歌曲啊，当然这是表现的方向和手法问题，但是在我们那个17、18岁的荷尔蒙正旺盛的时候，听到这种音乐，然后直接就被击倒了一下，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 比较热血、比较直接的。 对， 然后就开始做这个， 对，比较爷们儿的这种。 哇，真的，你知道吗？我昨天在剪视频的时候，我还剪着就感觉浑身突然间被造起来了。因为其实我之前在大学的时候，我去参加这些音乐节的时候， 我以为你在大学的时候也组建过， 就用那个手势参加音乐节。 对，用那个手势。对，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那、这个去摇滚乐节的时候，千万不要比这个手势， 不 然就很 low 的。 这种手势啊，那个您各位很容易被清出场外了。 对，一定要这样。 这样， 对， 是这样吗？两位？ 对对对，这个有几种说法。有一种就是它其实这个专属于重金属，这个叫金属礼、 这个专属。 对，不能说所有摇滚乐队，比如说是吧，有一些大牌的那些接近流行， 对， 你其实严格说不太适合在台下用这个手势，这个是仅局限于重金属。 那所以我在他们的那个台下用这个手势倒无所谓，是吧？ 对， 不会被拖走。 对对，那个 OK。所以这个是有一个比较具象的，因为它有一些个象征的，比如说山羊、犄角这种， 嗯， 这种象征性的。 隐喻的东西， 对 啊，哎，这个我记得好像是有过这种，我也接触到说有这个 pogo， 还有像跳水之类的，应该都是在金属的这个音乐。 这个好像 还是说其他的摇滚乐， 其他风格也会有， 可能是甩头的话，可能是 对 甩头的 金属音乐， 甩头吧，除了苗族那些女的以外。 就是中国人的骨子里就有一种， 就有这种 摇 滚的血液一直在流， 摇滚的血液。其实我刚刚也说了，我在第一次去到这个音乐节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很小，我是没有听过这个。这个梗能别说了， 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你得说，那才十年前吗？不是， 对，才十年。我是太会说话了。就我第一次在去到这个摇滚现场的时候啊，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金属乐。哦，我当时真的是被这个风格给吓到了，我当时整个人是站在那个草地旁边就愣住了， 瑟瑟发抖。 对，瑟瑟发抖，因为真的我觉得就是这种重金属的摇滚，它的那个嗓音都是比较咆哮，有一点那种偏野兽派的那种感觉。 对 对。 然后我回家自己还去小小的模仿了一下，但是发现并没有模仿出来那种。 然后第二天上学，老师问嗓子怎么了， 一定耽误第二天工作。 我也觉得是，还是我们还是得保护嗓子哈。 嗯。 但是因为这个，咱们这个知趣乐队的主唱刘征老师，他的这个嗓音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嗓音。 对对 对。 所以我能不能在这请教一下，您的这个发声的方法是用？怎么样？反正还是说纯天然的就能 跟一般正常唱歌的发声方式是一样的吗？ 其实这个 原理是一样的， 金属音乐的，你也可以用清嗓正常的唱，也有这种大批的这种金属， 也有这种， 也是带旋律的，就是很美的，有点那种。像这种美声发声的，在国外都有这种风格。 嗯， 就是刚才听到窒息乐队的这种，可能是代表更多的这种，就是我们叫这嗓子里带一些失真嘛，就跟平常这个说话不一样。 对， 对，可能有一些这个特别低沉，我们或者叫低吼，或者叫嘶吼。 对对对， 这种东西，而它主要就是更注重于力量性，可能在这个旋律性方面会稍微削弱一点，但是它更注重这个力量性，所以你在你看现场或者第一次接触到这个音乐时候，可能会被这个东西吓倒，也可能会被感染。我们就属于被先吓倒后感染。 其实我也是昨天被感染了一把，真的非常的燃。哎，那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真的是很好奇，就是您在比如说唱一两首歌之后，这个嗓子不会觉得不舒服吗？还是说 也就是个熟练工种 啊？ 因为这个东西，至少在我们组乐队玩音乐的那个年代，没有特别这个 技巧化的东西， 对，也没有教学。那会儿连互联网几乎都没有， 对对对， 我们也周围也不认识这方面人，都是靠着模仿或者听一些 自己 唱片磁带，对，或者当时还是录像带，看看。太酷了，怎么回事？他们这个嗓音是怎么发出来的？然后就愣学，然后经过大量的排练、演出，然后经验的积累吧，不断的学习，年龄的增长，然后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然后我一个专场演下来，唱一个多小时，十几首歌，问题应该不大。 我的天，一个多小时，一个多小时， 说一个多小时的话， 说一个多小时的话，基本上这个嗓子也快濒临报废了。 对 这个 还是熟能生巧吧，也没有刻意的去加以练习过，因为每个人这个嗓音这个特质辨识度都是不一样的，还是根据自己的这个条件跟这个优势来发挥的。 是没错，我们这个一直播平台上面有这个维迪亚锅说刘征我爱你，应该是粉丝。 嗯， 对，还有这个 Marco 说99二十周年，对，现在这个知趣乐队已经是20周年了。哎，那刘征我爱你，我是不是可以比一个这个手势？ 这你 有点太甜了，这手势 终于学会了这个手势。 对对对，还是要比这个手势的哈。那因为我们其实是我们是叫这个982活力榜嘛，我们是一个榜单类的节目。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也是让这个知趣乐队两位老师给我们选了一张，我没有跟他们说是什么类型的榜单，就跟他们说给我们一个榜单就可以了。 对， 结果他们挑了三张专辑给我们，而且这三张专辑都是 中国非常厉害的 摇滚乐队 的专辑，分别是 唐朝乐队的《 梦 回唐 朝》，对，以及高崎超载乐队的《超载》和 轮回 乐 队 的 《创 造》，这 三张专辑。 想问一下两位老师，为什么会选这三张专辑成为你们心中的 top three 呢？前三名。 其实这三张专辑也间隔了有几年时间，然后对我们影响都是非常大，因为也是在那个时期我们开始真正的接触到重金属音乐。比如说梦回唐朝，我觉得像我们这一波乐手就不容置疑，就是完全是被这张专辑带到路上的。就当时我们觉得可能也接触过一些摇滚乐，像崔健那种是很个人化的，而且大家可能也看到他是人家是东方歌舞团艺术家庭出身了。 对， 然后呢到后来可能接触一些国外的东西，就觉得摇滚乐离我们还很远。到唐朝和黑豹出现的时候，原来就是北京的四个年轻人，他能组成一个乐队，王也发行自己的专辑，王那么酷，当年我们很年轻，也被吓到了。那唐朝的封面， 唐 朝， 对 对 对, 对，太吓人了。王当时觉得太酷了，那时候还没有酷这个词呢，甚至都，然后就觉得，那这个他们好像就生活在这个城市。虽然比我们大，那我们好像也可以演奏自己的乐器，也可以组成自己的乐队，然后写一些至少能打动我们自己的歌，这是完全带上道的。然后到后来就是高崎和超载乐队这张专辑也是很早就出了消息了，然后呢大家都知道它是一张特别重的一张专辑，然后就一直很期待。等到它出了之后，我们发现又跟唐朝又是另外一个概念了，比唐朝还重，但是词在作词上面非常讲究，就是也对我们也是有很多影响。然后轮回也是等于算是差不多，可能不能说下一代吧，反正也晚了几年， 超载稍微晚一点。 对 对，然后但是同样这三个乐队，尤其是唐朝和轮回，还有一些跟中国音乐融合的一些东西，这个也是引导我们就觉得，虽然我们用的是国外的一种音乐形式，但是完全可以注入中国的，不光是演奏形式或者是配乐形式，还有一些思维方式。所以这个是始终影响我们的。实际上，这个在欧美的重金属那种不会那么明显，对，不会那么明显。 在欧美的重金属音乐里，还是以形式为主，就是以演奏这种音乐本身那种形式为主，然后达到一个很火爆也很酷的一个现场效果， 一个现场的高潮。 真正的这个歌曲的后边或者本身这个含义，老外可能没有那么在乎，他们就是爽了就可以了。但是中国的摇滚乐队，比如说像唐朝或者超载这样的，我们给我们有很大影响，他们都有一种英雄主义的一种精神或者一种情怀，中国人特有的那种思维和情怀。而且我觉得这种情怀特别适合重金属音乐这种形式，所以呢我们窒息也想把这个东西很好的结合起来，无论是带有中国的这个音乐上的色彩还是精神上的这个色彩，我觉得这才是窒息真正想要的东西，也是我们可能和国内其他一些金属乐队不太一样的一点。 哇，真的， 真的， 我说的都想去组乐队了， 又想去组乐队了是吗？ 真的，我觉得就是小的时候，因为梁老师也是十几岁的时候去接触到这个音乐类型嘛，就小的时候能够去喜欢一个东西，然后去 看到它的本 质，应该是那个时候也是在上学，是就是不去上学了，然后直接去玩乐队了吗？还是说也是在上学的过程当中去组建的乐队？ 就勉强上了一个， 勉强 上，然后迅速的上班入职，迅速的挣了几千块钱，把自己想买的乐器买了，迅速的背着家里人辞职， 然后就开始了专业的这个玩 乐队 的 道路。 这也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实际也会有矛盾，回家也怕家里跟你翻车呀，对吧？ 是， 因为你毕竟是好吧，你学习不太好，但是你可以对吧，通过你努力找一个还凑合的工作，你应该像大家一样上班，然后到年龄结婚，然后有一个小孩。你怎么突然就把头发留长了，然后什么都不干，就是他们在他们眼里你什么都不干， 对， 然后在家里晃悠，然后你一分钱没有，你想干嘛？家里人因为父母肯定都是为你好嘛，所以这段时间也会挣扎，但是后来毕竟也还是年轻，有一点小混蛋的感觉，我就不上了，我就试试，我们就看看能怎么样。 对， 还是我刚才说的，结果一眨眼就20年过去了。 一眨眼就二十， 真的一眨眼就二十年过去了。 但是这二十年当中一直都在组乐队吗？其他的什么其他的东西也没有做吗？比如说有一些其他的工作， 类似于父母那种期待的工作， 都是周边的。 扛不住的时候也会做一些工作， 但是都是周边的，比如说去巡航打工啊，然后教学啊，教学我可能教学的年头比较多，教吉他，然后鼓手也在，然后那个吉他手吴鹏那时候自己在那时候开了自己的巡航，还是这个相关行业，因为。你知道到了这个年龄，你生活二十年你都围绕这个，你突然让你开饭馆，你吃过一千个饭馆你也不会开一个， 对 对对对对，因为从最开始小的时候就一直开始这个自己的音乐，就是摇滚这条路上， 就在这里边 就在这里 不去， 没错， 也是一晃二十年了。 让我去做个什么会计啊什么之类的，我也不会， 也算不过来呀， 对 不对？ 咱也算不过来， 隔行如隔山嘛，还是 对，还是坚持的梦想最重要。 嗯， 那梁老师。就是二十年，你们是好像是中间有换过乐手是吧？ 对， 就是不是现在的这个阵容， 几次成员变动，但是相对来说很稳定。就是现在除了我们俩之外，还有吴鹏和吴刚，我们四个人这个阵容都已经有十二年了。 也已经有十二年了， 这个乐队二十年，这现在这四个人的阵容已十二年了，这个也是很难得、很少见的，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在全世界这个来说，十多年稳定在一个阵容上，而且，我们发行的这四张专辑都是我们四个人，现在这四个人一起来完成的。 对，那其实我们也是知道知悉乐队现在在这个摇滚的业界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 非常资深的一个乐队， 对，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330金属音乐节，应该是比较喜欢这个重金属摇 滚 的各位听众和观众应该是知道这个音乐节的，但是这个音乐节好像跟知悉有着很大的渊源， 对啊，对，是这个是我3月30号是我的生日 啊， 对，所以从2002年开始吧，一个机缘巧合，当时在北京有一个酒吧，就是经常做演出，然后那个负责人他就是有点情况，做舞台演出负责人有点情况，完了找到我说你能不能帮我做个演出，我说你要做什么样，他说你身边的朋友肯定都是重金属的朋友，我说 OK 啊，我说什么时间，他说就是那年的3月30号，我说好，他说你为什么这么痛快答应了，我说这个有意思，那是我生日，然后你可以做，完了之后呢，我觉得因为是我过生日嘛，我就是给大家弄点免费啤酒，大家喝得很高兴，就形成这么一个交流的一个平台，因为当年这些人都是很保守很固执，互相如果我不认识你不好意思互相说话了，装酷，但是从那年的那天之后，我发现这些人需要这个平台，然后我就觉得每年都要去做这么一个事儿，但是后来想起一个名字也没起，想不出来什么好的名字，就索性是拿了一个 就叫330， 对，等于到今年是第16年、 哦、第16年头了 、 哦、 规模也是越来越大，最早也就是在一些小的酒吧或者 live house 里， 哦，是从这个 live house 开始做起 的， 对，现在 原始地下的那么一个状态， 对，然后每年都在外地会做2到4场，然后在北京最大的也是最好的 live house 糖果3层，然后3层和1层我们是两个舞台同时开， 哦， 对，这个已经算是据我所知应该是国内室内最大规模的重金属音乐节，对 对，还是非常厉害的，而且能够把自己的生日放在 一个音乐节的， 以后会开很久的重金属音乐节，那老师应该算是创始人了。 对， 算是这个音乐。 对，后来然后我们乐队的人，包括我们公司的这个几个工作人员，我们在一块儿就组成这么一个330的这个小分队嘛，小团队，然后我们在运营这些事儿，就是每年差不多会从11月份开始运 的时候， 想一下明年三月底这个活动。 该怎么办？有什么心意？ 对，那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7:29，我们马上呢要进一小段的片花。 片花之后呢，这个我们会继续采访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窒息乐队的两名主创人员，一个是我们的主唱以及贝斯手刘征老师，还有我们的吉他手寇征宇老师。在一段片花之后，精彩稍后继续。 我们马上回来。

有没有觉得 爆炸了？ 触电了，要窒息了，有没有？ 我已经快了，快了。快了， 真的 快了，快了，快了！ 因为刚才我还问这个刘征老师，我说 这么唱歌，第二天嗓子真的不会爆炸的 吗？ 对，然后刚刚刘征老师也是跟我们说了，他在这就是一会儿节目之后还要去这个排练，然后 排练，而且他是排练完了过来的。 对 对， 刚刚排练完了过来之后，大家听他们俩的嗓音还是跟我就觉得跟正常人聊天没什么区别。 是没错，而且好像明天还有演，后天还有演出。 对， 就是我们这个直系乐队成立20周年北京的这么一个专场。 哦，后天就是有这么一个专场， 9月9号。 刚刚这个说的9月9号的。 对对对，刚才在我们的这个一直播平台上，没有人一直在刷这个9月9号。 嗯，别光刷还来呀、啊！ 别光刷， 别光说你得来啊！这个接受感受一下这种触电的感觉。 是，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告别前夜》，也是在这个新专辑《身躯就是最坚硬的金属》当中。哎，大德要晾他的衣服了、 啊，不是我自己的衣服啊。 对，是刚刚这些对送给我们的一件衣服。 哎，对 啊，就印着这个身躯 就 是 最 坚 强 最坚 硬的 金 属。嗯， 对，那这个专辑好像刚才老师也说了是，对，老师也说是这句话是曾经的一首歌， 这句话本身是我们的一首老作品，叫做《枭雄》，其中有一句歌词，就是爆发生命让血脉喷张，身躯就是最坚硬的金属。然后我们通过这首作品的无数次的演出之后，许多歌迷和朋友呢就记住这句话了，觉得这个东西特别能给人力量， 一面旗帜的感觉， 代表一种倔强或者坚强，然后大家就没事说这句话。然后今年我们正好成立20周年嘛，要发这张这个纪念专辑，所以就用这 句歌词，就刚好选了这句话。 对，然后所以今年所有我们的所有的主题，包括我们的周边啊、专辑啊，都以这句话来命名。身躯就是最坚的金属，包括我们的巡演啊，还有北京的专场，也都是这个名字。 哎，那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应该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 告别 前 夜》。 对，接下来好像是有一点， 不是，其实我们这种风格很少有叫主打或者主推的，但是这首歌比较特殊，就是 纪念意义。 对，也不是说纪念意义，是我们第一首可以说就是这种比较安静的歌， 我 相对 觉得 相对比较安静的歌。 我刚刚一直还在考虑这个问题，昨天跟我说的这个重金属摇滚音乐，我之前也就听过那么一两版，就是还是，还不算是这种特别纯正的 重 金属摇滚。 我刚才在放那 MV 时，我还在想，哎，终于那个人民广播电台也可以放我们的歌了，因为之前我来做过节目，但是从来没放过我们的歌，但我们终于有一首歌， 我真的是选了很久， 终于有一首歌可以是人民广播电台放， 终于有一首歌可以放了。但是其实确实啊，说实话，像这个知趣乐队的其他，像比如说这个枭雄啊之类这些歌，如果你是放在一个现场去听的话， 应该挺爽的， 对， 我 它会非常的躁动，但是可能在听广播的时候，大家都在开车， 对，其实也没问题，只不过不能放，其实没问题。 对对对，就是可能放出来的效果可能会不是现场， 不是没有现场那么的理想。 对，没错。但是刚刚这首歌就很好听，而且很适合在、 对啊，对啊，对啊， 我准备以后多播几遍。 对，可以的，可以的。 很燥热。那老师还是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告别前夜》的这首歌，对你们来说有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呢？ 其实我认为就是在每个人经历每一段这个生命的旅程中，都会有选择和抉择，都会有告别。无论你是告别一段感情，或者告别一种生活之前的一种生活方式也好，或者你选择了明天未知的那种生活状态，你可能有些迷茫或者有些憧憬，但是在一个节点你都要做出一个选择，无论你愿意与否，是你自愿的去迈向明天那一步，还是你通过一些事情触动到了你，无法去改变这个东西，但你还是要往前走。所以就是我们把这个情绪来放大，把这种情绪来放大，然后告别前夜，走向未知的明天。未知的这个东西其实也是比较让人期待。 对，因为它未知嘛。 所以这首歌就是一个对我们来每一个人来说可能都是一个节点，听完这首歌就像昨天告别了明天。 对，实际上我们的音乐很多是都希望有这样的效果或者作用，就在你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可能听窒息的音乐会帮你化解一些心中的东西。我觉得这歌其实简单来说，对吧，通俗点说， 拿得起放得下嘛，有些事该过去就要过去。 对对对 对，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解释。 歌曲相对柔情，但是气质还是很重的，还是 这首歌还是很有气质， 真的挺有气质的。 对，我昨天被燃起来的就是这首歌，尤其是最后那一嗓子， 就是那个四个字的那个是四个字 灰飞烟灭 啊，对，灰飞烟灭，对 对。最后一嗓子真的特别 一下子就给人的那种 瞬间不想上班了，想直接去亲属现场。 九月九号，九月九号， 没问题，后天一定去。哎，那也想知道，刚刚这个 MV 当中，我看到好像有很多的在这个 对在火车上的 当中的镜头，为什么会选这么一段镜头呢？ 实际上这个 MV 的很多素材来源于我们今年也是发布的一个新的纪录片嘛，也是叫《身体就是最坚硬的金属》，就是这是12周年那个纪录片，然后用它的素材剪辑了一些这个什么 MV。实际上，火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太熟悉不过了，因为在每年的巡演 必须的 交通工具卧铺啊，然后我们还挺享受这过程的。包括今年的巡演上半年已经结束了，下半年九月份我们要开始做就是今年的下半年的一些大概有第二轮18、19个城市的巡演，然后我们还会有这个过程。实际大家也能看到，虽然画面上看起来还是很辛苦的，但是在这里头也有很多乐趣，就是在火车上我们会经常喝酒啊聊天啊，实际上这个真的像一个沟通感情的过程，就是像很多大学生那个住过宿舍的和走读的那种感情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对，因为在火车上你别的事什么都干不了，只能大家一起喝喝酒啊， 大家一块聊 聊天。 说的好像挺无奈的一样啊。 确实是，不然你说你能干嘛呢？上去就睡觉， 交流感情啊， 对 不对？ 对 啊，所以说嘛。 对 对， 借上点酒劲儿，好 对呀，对，这个大家一块儿喝着酒，没事再聊聊歌，万一这个聊着聊着，下一首新歌就出来了嘛， 对灵感突发。 这也是摇滚音乐带给我们每个人，除了这个音乐之外，更多的可能有一种东西能融入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跟生命还有血液里边，它就是一种态度或者一种自然自我的这么一个释放，就包括这种旅途也是。如果你不从事这个行业，大家可能都是我不当然不说朝九晚五上班不好，但是你可能就是会缺失了很多， 没有这种经历， 对， 不可能有这种经历。 对，那其实您在坚持了这个二十多年 的 音乐旅途当中呢，有没有坚持不下去的情况？或者说成员之间会不会有一些因为 小的矛盾和摩擦 的感觉不太对付，然后有一些矛盾啊摩擦？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每次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会拿一个例子来说，就像婚姻嘛，如果这个男的和这个女的他在谈恋爱的时候，那个可能是吧非常火热，可能也会有小的摩擦，但是会忍让。但是结了婚之后，往往有人就忘了这个事儿了，觉得那个她已经是我老婆了，对吧？我可能就无所谓了，就是这种。然后对吧？这有那么句话，谁给上了钩的鱼尾绳啊？但是实际上，乐队之间也是一样。我们四个人这么多年在一块儿，是非常了解每个人的性格的。当我看到他今天的脸色不太对的时候，我知道今天他可能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会有一些小的问题，会去忍让，或者每个人都一样，我们四个人每个人都一样。 就是现在已经磨合了，跟一家子一样了。 对对对，就是有好多话挂在脸上不用说了，这四根往一坐啊，今儿别找， 基本上都明白了， 好像对，或者是最近他怎么样，或者他生活中怎么样，有一什么问题，然后我们会互相调整，然后会互相聊天，可能是四根在一块，也可能是两个人单独的怎么聊，但是大家始终就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信任的还是这个乐队，就是大家心里都觉得 OK， 这个乐队不能没有，就一直要往前走。所以有一些什么小的问题就忽略不计， 这些问题也是主要是这个乐队的音乐上或者一些运营上也都是跟这个音乐还是比较息息相关的，大家还都是比较本着这一个认真负责这么一个态度，每个人都想把音乐做好，但是音乐这个东西往往是很个性化很个人化的东西，四个大的人对都那么有个性，是不是？ 对呀、 谁也给谁说不服那可能就需要一 些方式方法。一般有人会服软吗？还是就都不服软？ 当然会有人服软， 会有人服 软，对，但是嘴上不能说好我服了你了，嘴上肯定不这么说对吧，这个还是跟婚姻是一样的嘛，再大的矛盾不能轻易说离婚嘛，对吧 对 对 对， 没错。 其实我觉得 走过了20年了， 对这种乐队的组合的形式还有20年以来这么多的经历，我觉得应该会更让他们 怎么说更凝聚在一块儿， 拧成一股绳儿再往前走。 对对对对，就不管在这个道路上会发生什么一些小事也好，大事也好，反正就是刚刚像这个就是寇老师说的这个，就是。大家都是为了这个乐队，我一定就是要乐队往前走嘛。 对， 实际上也没想到那么多，就是一个字儿，信， 就是 信了， 信 了，我们就信这乐队就能好，所以就这样，就继续。 这20年当中就没有我想放弃的时候，或者说我觉得干不下去了。 很短暂的时候都会有，比如说。对吧，收入出现问题，或者是谁说家里要需要用钱了，突然发现自己没有任何积蓄，这时候你就突然觉得，哎，为什么我为什么要干这个？对，然后再看同龄人，可能生活要比你过得好，当然了，他们也很羡慕我们的生活状态，但是这是很短暂，可能一念之差。 一念之差， 不会，不会，这个东西肯定不能维持时间长了，如果维持时间长了，今天坐在这儿就不是我们的。 对，我也觉得是， 对对对对对， 因为其实现在中国很多的这个摇滚乐队也是，有的可能寿命很短，就是刚开始 刚刚成立嘛，然后就结束了。 所以有很多就是还是目的性吧，是你希望三步两步就变成一个明星，还是说你喜欢那个音乐一直在做，还是说你已经面对，你已经有心理准备了，这条道非常难走，然后。一步一个脚印走，我觉得我们应该属于第三种。 对， 就是在组乐队之前，我们就知道这个行业就不好走。 嗯， 但是我们喜欢这个，然后一转眼20年之后，我们发现没有选择的余地。 嗯， 那我们必须继续。 而且 现在市场也越来越好，也越来越相对成熟。 对， 我觉得就更应该增加自己的这个信息。市场成熟了，至少。 能火， 对于我们收入就会相对多一点，会稳定。 能火，能火， 这个东西肯定是基础。 已经很火了， 对，已经很火了，已经很火了，对对对， 火可谈不上火了。 对，所以说还是那么句话，你到底是为了音乐而音乐，还是为了钱而音乐？ 对对对。 对，尤其是会确实，我们也承认有一个过程，从你没人知道你，没人听你的歌，到签了唱片公司，发行了专辑，走入正轨，甚至于拍 MV、拍纪录片，我们确实也进入了商业的这个东西里头了。您就是说我说那个其他都是瞎话，但是你怎么来衡量这个东西，怎么来看待这个东西？还是突然有一天我们拍脑门，要不咱们写一个卖钱的歌得了，干嘛呀？ 对呀、 啊，但是那个就那问题 是， 那20年了，我们在干嘛？那我从第一天就写那卖钱的歌不就完了？ 钱是肯定是需要的，但是我们就是以不变应万变，以我们这还是这种我们喜爱的这种音乐方式，然后来写出更好的作品，然后演更多的演出，挣更多的钱，不矛盾。 所以摇滚乐，对摇滚乐就是很自私的嘛。 对， 包括我们对家庭。我们对生活就很多都是很自私的，我们就想过自己这种生活。其实最重要的是作品上我们也是自私的，这歌必须我们觉得好， 才 能拿。你们觉得不好，没有没事儿，不跟我们没关系。对， 我们 对 作品， 其实这个也是很自私的一个状态。 那现在知识乐队已经成立了20周年，包括之后也会有这个巡演什么的，那您之后有没有什么打算呢？因为20年应该也算是一个节点，之后有没有什么计划呢？整体的计划， 今年下半年来说肯定就是大规模的全国巡演，可能陆续就已经到年底了，然后马上就要明年了，然后我们也开始现在正在尝试创作一些新作品，以前的一些灵感，然后慢慢再给它积累起来。争取明年在专辑肯定是不敢的， 没有 那么高 的 创作效率， 慢工出细活嘛。 对， 推出几首好的单曲来。 对，然后 继续， 然后继续走着。 实际上，对，实际上，对，有很多人一采访我们，就是说怎么坚持下来的20年，怎么都是有这种问题嘛。但是我觉得。有那么句话吗？如果你乐在其中的话，你不会觉得它是坚持。 对， 对，因为你在这里边享受的过程。所以往后的设计，下半年的巡演可能有山东、有西北、有这些城市，到年底，然后之后我们就和其他的年份是一样的，继续排练、写歌、发专辑、安排巡演，然后再这样再继续才是最难的，要比坚持。容易难得多， 他已经融入到你个人的生活当中去了，这已经就不叫做一种 坚持了，叫做习惯了。 对对。 所以也许窒息会走20年、 40年、80年、 60年。 看身体，对，这事只能看身体。 这个确实得看身体。 这叫身躯才是最坚硬的金属，必须得。 对。 对，其实真的。 我们在现场也是个体力活啊。 嗯。 不是说拿把木吉他坐那儿就能。 啊，对，那是肯定的。 对，那肯定的，那 能挣钱， 那就不叫这个重金属乐队，重金属摇滚乐了。 对对对，这还是另外一种音乐形式哈。 嗯。 那还是在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希望窒息乐队能够越来越火，来干嘛？ 掌声， 鼓个掌是吗？ 先鼓个掌，先鼓个掌， 先鼓个掌。然后也希望窒息乐队能够在未来他们这一条重金属摇滚的这个道路上，坚持自己喜欢的音乐，能够越走越好。 对，一定要为了音乐而音乐。 对，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7:55，那今天酒吧的活力榜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 挑战新歌声，同样呢，也是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其他节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酒吧的活力榜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I don't like your kingdom cake. You say once belonged to me. You asked me for a place to sleep, locked me out and threw a feast. What? The world moves on another day, another drama, drama. But not for me, not for me. All I think about is karma. And then the world moves on, but one thing's for sure. Maybe I got mine, but you'll all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I don't trust nobody and nobody trusts me. I'll be the actress starring in your bad dreams. I don't trust nobody and nobody trusts me. I'll be the actress starring in your bad dreams. I don't trust nobody and nobody trusts me.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